习惯性的说来，说穿了谁都不被承认。以为享受着那一时的澎湃，那白色涂满黑墙。 这是一首现代人心结纠葛的灵魂叩问曲，林忆莲版的编曲宛若好莱坞大片剪辑一般，不断地冲击听觉和想象，轻柔间透着张力，在低音和高音间游刃有余，深情款款，又是大气磅礴。

就够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林忆莲用一首《科普勒》为特殊儿童发声，是别出心裁，也是爱之所然。这份大爱是陪伴，也是鼓励，它会一直陪伴你，相互辉映，延续光明。一起来听到《科普勒》。 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当你想起那道人赐予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像你的身体藏在众的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焚烧我的孤寂，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